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周准。 哎呀，欢迎我们村里来新人了，掌声欢迎欢迎！ 这个直播间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直播间。 你知道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 是的，早有听说，今天来了见识一下，觉得我也想到那边去唱歌了、跳舞了， 哎、 非常好的舞台。 但是今天这个位置得留给我们的嘉宾，留给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董岩，欢迎董岩，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董岩。 Hello， 董岩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 帅哥， 大家好。 好腼腆的一个小伙子啊，真的从镜头当中看脸好小啊。 关键是不熟，我觉得。 对，我就觉得多亏我跟他是分框做的，如果我们俩在同一个镜头里的话，我就会想默默往后退。 上镜脸。 是，提到上镜呢，现在如果您正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要提醒您的是，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唱吧，点击唱吧 APP， 在右下角的发现这一栏当中点击进入直播，就可以在热门当中找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但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哈暂时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可能大家只能听到声音，没有办法看到图像。不过没有关系，你也可以点击自己的微信来，我们同步教学哈。 好，来 拿出自己的手机，然后搜索982魔力工厂，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账号了。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时候就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大家也有在问哈，我看到天大地大老婆最大给你这个名字点个赞，他问说怎么互动啊，直接在下面输入留言就可以了。 不要忘记送小礼物，是不是？ 是的，希望大家小礼物，如果没有小礼物还没有关系，666一波走起也是可以的。同时我们也在花椒活力982的平台正在直播当中，我看到董岩听我说一波666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笑了。 666是什么意思，给我们解释一下。 666非常就是、肯定是特别六 啊， 特别六，您怎么解释呢？六就是六， 就顺，好， 一个 棒 字，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哎呀，要解释一下哈，董岩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95后，年纪真的非常小，但是小小年纪呢也是有自己唱歌的梦想和爱好的，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刚刚只是介绍了一下名字之外，还是想要你多跟大家聊一聊，然后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你，比如说您什么性格啊，你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有时候很开朗，有时候很闷的一个人。然后大家只要熟了呢，可能会嗨起来，就这样。 上学时候这样吗？现在不是已经初入社会了吗？上学也是很闷。 刚刚入社会而已 啊。上学那会儿更闷是吗？ 上学的时候 不爱说话， 只跟熟人会嗨起来 啊， 疯。 但你知道怎么样让你迅速的熟起来和嗨起来吗？就是做你最擅长的事情。 扬长避短 是、 做我喜欢的事情就好。 A 是那比如说唱歌，那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哈，比较熟悉我们套路的人就知道，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板块叫做先声夺人，希望董岩要用一首歌曲的时间为自己吸吸粉，看看你能够征服多少只耳朵。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板块，董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是 改变自己，王力宏的、 是来自王力宏的改变是自己，我们进入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藏些哪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现在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的哈是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董岩。哎，我觉得虽然是周准今天第一次来，但是进入角色很快嘛，迅速就把我们的大屏给挪过去了。 这个就有时候就做演讲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比如说 就 PPT 啊， 对，罗永浩啊， 哎是。但是你知道我每次在这个时候的我觉得很尴尬，因为大屏在后面的时候显得我们俩特别好看特别炫，但他只要挪过去之后显得我们很苍白。 你要这样想，大家都在看我们了，不看后边的图片了，更吸引大家看我们。 可是接下来大家并没有想看 我们，对， 因为有要唱歌了， 一定要看看他精彩的表现哈。 是，董岩准备好了吗？ 好了。 哎，好，今天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改变自己》，音乐响起。 最近 中间可能稍稍起了一点哈，稍等一下，我们来调整一下。董岩为什么选择这一首歌作为今天开场的曲目，想跟大家来推荐呢？ 是不是有故事？ 有啊，我觉得，因为我刚步入社会 啊， 然后肯定想要改变的地方很多，然后肯定跟在学校的氛围啊、气氛 然后可能会不一样吧，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改变自己很适合像我们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的人。 好的，一首《改变世界》在九月一号开学的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由新鲜步入职场的董岩为大家带来。 睡得有点孤独，说吧，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烦，每天看新闻都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有，大家只会嫌羞。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来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泼墨，改变消息，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泼墨改变自己。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不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其实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找到自己就能化解问题。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泼墨，改变消息，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看我改变自己。 感谢董岩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可能是第一次在电台唱歌，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感觉中间有好几次掉了好几个调。 感觉怎么样？董岩自己发挥的， 稍微的有紧张一些。 哎呀，紧张！第一首歌嘛，难免的。我们会接下来慢慢的渐入佳境了。你也说自己是一个慢热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回来聊聊天，聊热了以后，待会儿会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大家可能正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或者说正在观看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视频直播的朋友会很惊异啊！你们这么随意，想唱就随便唱吗？主持人可以跟着唱吗？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档节目，就是大家唱开心了就好哈。 哎，静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你主持这么多节目哈， 嗯， 就是歌手有没有跟你回馈过，就是他希不希望我们加入，有没有说过这个感受？ 哎，有的人希望，有的人不希望。 对，你觉得呢？可以吗？ 我希望咱们一块儿大家唱， 一起唱， 对，比较开心，比较放松嘛。 哎，你第一次唱这首《改变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大学还是？ 嗯，改变自己应该是比较小，高中吧，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对，因为你想他在高中时候听，差不多就是你刚 不要这样 断 过了。 你要想我把这段过掉是吗？不行。 哎，你觉得这首歌你打动你的是什么部分呢？这首歌《改变自己》 就是在高潮部分，很有力量，很有决心那种，就是一定要改变自己。 大家一起大声的说 no no no no no， 哎呦，感觉很有，对，很有气氛，很有感觉。 对对对。 你像昨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音乐爱好者 Coco 嘛，他唱到中间的时候真的。 的，因为他太有活力太有张力了，所以到中间的时候我跟杨帅真的是好几度想加入，但是发现没有空，还有中间的时候真的就指着我们喊了一句 Everybody 一起来， 你不觉得舞台都是他自己的吗？ 哎，对， 那个视频当中 这个时候我就像演唱会里面山顶的朋友，就像给我的这个偶像们一起挥挥手，对，会这样的。 对，我们回到其实董岩的生活当中哈， 嗯， 大学四年改变你很多，你初入大学的时候你的性格是什么样呢？ 初入大学的时候我觉得 是一个美美的少年， 对， 对不对？ 而且还很迷茫。 迷茫， 对， 入大学应该是特别兴奋和开心一件事，遇到很多新的朋友，同宿人都见面了，你怎么会迷茫呢？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原因 啊， 然后比较慢热，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比较陌生，慢慢再去接触，再去熟悉。 那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因为一件事吗？还是因为我觉得静瑜是特别开朗的，我见过特别开朗的女孩，你看她的语速，她的感觉，以及我接触她的时间哈。 不，我是知性、 啊、了解不多是吧？ 谢谢。 你看她特别知性，你呢？你那个什么时候改变？那些问题啊，怎么发现自己改的？ 我觉得。还是改变之后，还是从大学之后吧，从大学校门出来的那一刻， 嗯，这一刻心里发生变化了，觉得 自己 不再是学生了。是，那还是想要跟董岩聊一聊音乐哈。 对， 就是你说过自己非常喜欢唱歌，但其实好像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嗯，没有，只是单纯的喜欢，但是没有学过什么东西、嗯、 像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们就会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的啊？我有听过最惊人的答案，周周你知道是几岁？ 老还是少？ 3个月。 三个月。 他说你知道有多厉害，就是他以前哭闹，然后只要妈妈一哼歌他就会立马安静下来、 哦、 就这是最神奇的宝宝。所以董岩也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吗？或者你小的时候有这种特质吗？就听到音乐就会乖？ 可能还真没这种特质。然后我应该是从初中吧， 初中的时候， 算是从初中的时候。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特别叛逆，那个阶段啊、嗯、我听的都是重金属 Handmantle 呀、yeah, 差不多呀，还有战服啊，德国的那种。对， 跟朋友打招呼都有点、 哎、对，因为耳机很小、 哎、是不是好朋友， 对对对，不说就听不到嘛，自己慢慢走了、其实听得很劲爆的音乐、你的性格初中听的音乐大概是什么类型的？ 比较慢的。 慢的音乐、 就是、 情歌吗？ 长叹一口气， 慢、啊、 比较慢。 哎，我想问他喜欢的歌手，刚刚是王力宏啊、 哎、 大众偶像了， 是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小众歌手，或者我们没听说过的歌手，说几个我们听听看。 嗯， 好像都是大众歌手， 应该都是大众的歌手。 你说几个吧，听 林宥嘉之类的。 哦，林宥嘉， 有港之前呀、 啊，这种风格啊。 是，像今天呢，其实董岩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自己的私藏歌单哈，也是来自林宥嘉的《自然醒》这首歌。这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你喜欢的慢歌里面节奏稍快一点 点，稍快的一首歌。 很多早间节目放这歌啊。 哎，对哦，今天你是不是自然醒的呢？很多朋友都不是，因为9月1号开学了。 五月街头，快要吻的时候。想要你唇上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1楼4楼7楼 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 这是来自林宥嘉的《自然醒》，来自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董岩的第一首私藏歌单的推荐哈。刚刚呢，我们可以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在视频上可以看到，哎，一个握着棒球的男孩，帅帅酷酷的样子。所以自己平常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呢？ 打篮球，在这，然后游泳，像这种活动。 嗯，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因为像篮球是很需要协作的， 嗯， 但像游泳的话可能很孤独。 游泳 我就完全不行，就是只要让我一个人做的事情，我游一圈我就会上来，就好孤独。 但是为了锻炼身体。 啊、 有一个好身体。 其实我也爱篮球啊，我也喜欢球鞋啊，打篮球啊。咱们不同年代的，我那是公牛年代，我喜欢的都是乔丹、罗德曼那些人。 皮蓬， 对，皮蓬、斯科特、公牛、乌虎。那你现在喜欢的球员是哪一位？ NBA 就是克里斯保罗，现在在快船。 哦，克里斯保罗得分后卫，你的位置是什么呀？在篮球场上， 也就是后卫吧。 后卫， 嗯， 其实我静瑜，其实你、你喜欢打篮球的男生吗？其实 喜欢，超喜欢。你知道在学校里面哪一类男生？我们学校没有啦啦队，但如果有的话，我真的很愿意去。 是， 我是会默默揣一瓶水在那边等着最帅的那一个，管他得不得分，只要他帅就可以。 演员是可以的吧？ 哎，绝对可以，这个颜值绝对够。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哈，现在您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搜索9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颜值和才华齐飞的音乐爱好者董岩了。 我有点感觉，就是如果一个男孩长得很帅， 嗯， 他其实就不会特别的主动，比如说交谈上啊、交际上，就会别人主动就问他一些问题。 对， 是是， 因为被簇拥惯了嘛。 对， 你知道在学校里面的话，哪一类男生最受欢迎？ 啊，你来一下。 帅的， 帅的， 然后学习好的，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班长啊、学习委员啊，然后就是打篮球的，再一个是会弹吉他、会音乐的。所以我不知道董岩你自己是班长或者学习委员之类的吗？ 嗯，没有参加过这些东西。 但是你占了三样已经够了啊，给别人留一点机会。 打篮球的 是， 其实打篮球会提升自信心，男孩自信心，他特别需要打篮球去振奋他的情绪，对不对？ 看着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大家现在在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上也可以看到董岩的这个硬照哈，感觉哎呀，真的是一个偶像男团的标准。 是的，他的手掌也很好看。 是，刚刚呢董岩推荐了一首是来自林宥嘉的自然醒，包括一开始唱了一首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这都是男歌手。女歌手有特别喜欢的吗？ 歌手萧亚轩。 嗯， 萧亚轩， 萧亚轩， 哇，就舞曲风格的哈， 都是非常狂热的感觉。这首歌叫做表白。 哎，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哈，他的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叫做我很有自信。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敢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有问题要问了， 就我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也是曾经九五年九五后九五过， 曾经经历过95 对九五年啊，你是被表白的那一类还是表白的那一类啊？ 我觉得 实话实说啊， 被表白一类。 我们节目有八百人看吧，差不多， 差不多 八百万， 对， 对， 就我们线上线下整个的流量加起来， 对， 并不是很主动的人。 这个颜值可以了，不用主动。 那你这歌推荐的话，是因为它的节奏，是因为萧亚轩，还是因为什么呢？ 是他的节奏还有他的歌词，然后毕竟咱们刚过七夕嘛， 哦，对吧？ 对 了，对 吧？ 对了， 所以在这个七夕是有很想要表白的人吗？ 嗯，肯定了，我没有。 啊，当然就送给大家，也借由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如果大家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初入社会新鲜人董岩，因为也是刚刚毕业嘛，刚刚聊了自己在学校里面比较喜欢音乐啊，比较喜欢篮球啊，但其实真正心态的改变是在毕业的那一刻，而且又到了开学季9月1号的这一天，看见别人又走入校门了，然后自己已经毕业了，心态是怎么样的呢？ 解脱 是这样的吗？ 有这感觉吗？ 有，肯定会有那么一丁点解脱，但是还是觉得 更多的是有点怅然吧。 对， 因为如果他踏入职场多年之后，他会怀念校园时光。 哎，对， 对，像我37岁，现在我就怀念校园时光。 你看起来只有 27，没关系， 你 是 经历过 特别特别怀念校园的时光啊！那一刻我也经历过，那个时候都没有栀子，都没有这些歌的， 还没有吗？哇，天哪， 应该 很老了 啊！何晶老师， 我特别想问哈，像95年的，等于你们的偶像应该是 TFBOYS 吗？还是说 会吗？ 没有，不会，不会。 那像你比较喜欢的，刚刚有给我们推荐过，像王力宏、林宥嘉、 像罗志祥。 哦，他们喜欢这种风格的。 哎，是，感觉我们是一代人，我们可以桌子从这边劈开了。 再问一个私人问题啊，你觉得周杰伦优不优秀？ 周杰伦优秀啊， 优秀哈，偶不偶像？ 一般吧。 哎，你看 啊，就可能不太熟悉，因为 今天晚上 啊，今天晚上、 啊、演唱会啊， 哎呀。 是、 啊，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是周杰伦的迷妹，所以一般来节目的嘉宾，如果说他是周杰伦的粉丝，我都会跟他 PK 一下，看看谁会唱的经典歌曲比较多一些。 是，对。 那今天说作为偶像一般的话啊，那就算了。那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偶像。 把话筒那个效果给他关 掉吧。这待会儿镜头少给切一些，开一个玩笑哈。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5，董岩其实今天来除了给大家推荐歌曲，也带来了一支非常好听的 MV。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全国第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所以我们不仅要给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也有一些非常精彩的 MV 作品想要推荐。今天这一首呢，也是来自跟差不多像萧亚轩、罗志祥他们都是同期的歌手嘛。对，这是林俊杰、 新加坡男歌手、 对，而且这支 MV 真的很好看，他的名字叫做《可惜没如果》。为什么推荐呢？ 因为太多事情都没有如果。 哎呀，真的就是、 对，和少年老成的感觉， 对， 应该更加阳光一点。你长得真的非常阳光的类型的，不要那么就是没有如果哈，还。梁静茹唱过哈， 啊、 哎，没有如果 ，我们来听听看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的这支 MV， 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董岩的推荐。这支在这支 MV 当中呢，也邀请了一位女主角跟自己一同出演，而且邀请女主角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的呢。待会儿等欣赏完了之后呢，我们请董岩给大家讲讲看，分析一下。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看到哈，这支和另外自己的一个同学是回到了学校里面，在说着母校青春这样的字眼，非常应景9月1号这一天。 教官好。我来看你了， 看到这支 MV 当中还有我刚刚提到的一个特殊的女主角，就是 Angelababy。其实 Angelababy 出演这支 MV 呢还挺巧合的。董岩，你平常你看过吗？就是上之前的时候啊，他们两个有共同的参加过一场综艺节目，叫做是，对，就是跑男。然后董岩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推荐的这一支可惜没如果呢，是 Angelababy 演的。当时她出演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契机呢？你当时知道吗？ 我大概了解一点。就是他参加跑男的时候，有一期是他那个林俊杰跟 baby 一块参加，然后之后林俊杰要撕 baby 的那个名牌，然后最后那个 baby 就对啊 baby 就跟他说 求情啊， 哎呀求情啊，就没有， 对 你可不可以不撕我啊 GG， 然后 GG 就说那可以啊 baby 你帮我演一支 MV 好不好好不好，然后 baby 就立马就答应， GG 就没有撕他的名牌， 哎也是很绅士的一个举动哈、 后来就有了这支 MV 了。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支 MV 好像更多有剧情的环节在里面，那是要照顾我们如果正在开车听的这些朋友呢，我们还是回到节目当中来，请董岩进入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板块，叫做有故事的好同学，来听听歌也听听关于董岩的音乐故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 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嘉宾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初入社会的音乐爱好者董岩，让我们再一次欢迎董岩，跟大家打个招呼。嗯，董岩现在已经在表演区就位了哈，比较熟悉我们节目套路的人都知道哈，接下来我们是要唱歌听故事的一个环节了。那董岩今天最后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的名字叫做 怎么说我不爱你， 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萧敬腾的一首歌。那我们是先唱吧，唱完了之后再来听听这首歌跟你有什么样的故事。 好， 主歌词要给你重新来一遍吗？ 不用。 你看找得准节奏吗？ 有一点紧张。 有点紧张，我们还是重新来一遍吧，好不好？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我们重新再来一遍。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我们来重新再切一下旋律哈。 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空荡，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激情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 自由互相伤害的交集，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拥抱着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声，随着浪潮的到底漂浮在那片刻快乐，然后轻轻沉沦，然后缝补灵魂，互相伤害的交集，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 好的，非常感谢董岩，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来电台唱歌哈，还是略略的有一点点紧张，没关系，你就可以一直在我们的表演区，可以或者回来也可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访谈区吧，这样感觉你要更自在一些。是董岩呢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做客哈，因为平常的时候不知道你在 KTV 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想先问一下周准，你在 KTV 是会帮大家点歌还是会抢麦的那种人？ 都不是。 那是会， 就是我去了之后我一般是准时到，但是我会看大家的，因为熟不熟悉这个场子，会就是综合一下我的这个比如说活跃度啊，会有个考量，会这样 再决定自己今天要拿出几成功力来发挥。 对对对，是。 是 你呢 董岩呢？ 董岩你是什么角色？狠角色。 我觉得我应该会就是只会自己点自己的， 哦， 只会点自己，然后唱自己， 对， 也不会啊，对，就帅的 还是 帅的人做什么都对， 感觉还是。你发现没有？你唱这个歌的时候，比第一个改变自己稍微稍微要会变化一点，你也会舒服了一点，对不对？ 会稍微的轻松，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 这个音域比较适合你了，这首歌曲，对不对？ 可以把你声音当中哎比较有特质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是的，是的。 在这里呢，要欢迎一下大家已经来到我们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恢复了，来点一个名，小月牙。童童家，还有非常感谢请修改昵称，哎，这个昵称也是很有特色，他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直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关注，这样每天下午在18点钟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相约在挑战新歌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第三个板块，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你知道吃瓜群众最喜欢搬着小板凳听故事了，这么悲伤的一首情歌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我要不要给你切一个伤感一点的电乐？ 可以。 哎呀，快。 怎么说我不爱你，其实我也是借着刚过的情人节说的。毕竟情人节肯定会多了很多的新情侣，然后老情侣呢也肯定稳固了感情，大家都希望过这么一个节日。然后我觉得就像给跟大家说吧，跟大家说， 珍惜身边 人，就珍惜身边的人，然后认真的去爱他们吧。 网络 你要是真的去爱他， 我感觉你正儿八经说话的样子特别像林更新， 是吗？ 就是呆呆的，但是又很认真的把自己的话讲出来。哎，但是这首歌的歌词真的，你看，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感觉就是一种爱而不得。但是 你发现没有，他这首歌他变得主动了呀。哎，他不是被动了。 哎，对， 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 一个人， 800万哦，一个人是不是？800万，这关键词。 哎，是，如果你今天喜欢董岩的话呢，可以扣一波666，让我们看看董岩支持他的人哈。 是的， 现在正在收看我们活力982的朋友们。那通常在 KTV 你会点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 ？KTV 我可能会多点一些适合我的歌曲，比如薛之谦的。 薛之谦的，哎呦，我们这还真有薛之谦的歌曲，能随便来吗？我这完全没有对过哈。薛之谦的演员，就最经典的那一首了， 就唱一两句， 来试试， 我们试试， 来。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啊，我忘词了， 忘记词了。哎，但我发现你终于在最后找到了一首最适合自己的歌，因为像我们挑战新歌声其实就是一档电台 KTV， 所以只要拿出你平常在 KTV 当中那种非常放松的心情来演唱，其实就可以表现出最好的效果。 对，就是你每次选歌的时候一定要选最合适自己的歌曲，比如说你有十分的能力，选个八分的歌曲一定唱得很好听，对不对？ 是。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和董源的音乐分享就只能到这里了，也希望你下次有机会的话带着自己更加擅长的歌曲再次做客挑战新歌声。 谢谢董源， 也非常谢谢大家。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18点钟在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和您不见不散，拜拜喽， 拜拜。 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夜